线，属于元素法师的技能，此时突然出现，是该意外还是该不意外？一时间复杂的都说不清了。没有元素法师的场合，出现元素法师技能，当然该意外。但是这个场上有散人居莫笑，好像又不该意外。可散人有的应该是转职前的低阶技能，兵线不是，所以该意外。不过君莫笑手里的千机伞在出现过捉云手时，所有人就意识到散人也是可以通过武器打技能掌握到高阶技能的。尤其捉云手之后，散人君莫笑已经通过千机伞施展过其他高阶技能的，而现在又出现了一次元素法师的兵线，这让所有人都深深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正常武器只能打上一个技能，而千机伞因为形态变化的缘故，可以在每种形态上打一个属于该职业系的技能。众所周知的是，打技能这不是一个复杂的自制工艺，打技能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和技能卷轴，相比起稀有材料而言，也并没有那么难搞。所以职业角色的武器上的技能本就是经常变化的，根据对手不同，他们时常会选择出一个觉得最有利用价值的技能打上武器，在下一场比赛中使用。一个武器，一种变化，但是千机伞，大家已经不想再想下去了，好头痛。百花战队此时却都顾不上那么遥远的头痛，因为他们已经是这一变化的受害者。千机伞上有兵线技能吗？事先的比赛资料中可没有提及，虽然大可以说这一点是早有推论，百花战队理应提防的，但是这种说法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点推论意味着君莫笑可能施展出荣耀中所有职业的技能，24个职业，数百种技能，就算同是浮空技，都各有各的特点和用法，现在是全部技能，根本防不胜防。更要命的是，叶修技能释放的还那么隐蔽，这兵线是何时埋下的？百花几位根本毫无察觉，直至此时同时触发，一个都没能跑了。君莫笑掌握的中高阶技能都是通过武器，有且只可能有一件，威力不会太大。他的兵线冻结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足够。星星这边收招调整，那又能需要多长时间？会放下这个兵线，就已经说明接下来的攻势就已经有部署了。周光义的技能又一次从湍急的河流中挣扎地爬上岸时，眼中所见的就是大团大团的攻击光影，晃得他几乎无法直视屏幕。而他的队友已被这些光影悉数吞没，他找不到他们的位置，所能看到的就是队伍角色列表里三人的血线集体下滑。这样的攻击压制下，牧师根本没有独条吟唱的可能，而瞬发技能在危机关头可以救场，但是像这样无法破开局面的持续危机，只是几个瞬发技能也根本无济于事。周光义已是他们的最后希望了，他也很清楚这一点，没有退缩，也没有贸然冲上，他操纵着技能沿河岸飞快走位，拉开视角，终于看到了星星正在狂轰乱炸的三人组。沐雨成风，海无量，一寸回，没有时间犹豫，冲上，技能闪身上前，沐雨成风的炮口悄然一转，轰，炮弹飞来，已被轰下河两次的周光义这次可是狠狠地提防着，炮口火光闪动的同时，已经一个折身敏捷地避过。湖光闪这个一用出就难变相收手的技能他可没先使用，此时没有队友掩护，想用这一招直接冲破对方多人防守毫无可能。沐雨成风一炮不中，甩出格林机枪，子弹疯狂扫来，周光一开了急行，再用疾跑，技冷的移动快到巅峰，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那叫一个华丽，一个漂亮的弧形走位，终于杀到了三人附近。寒光闪动， 这一距离，胡光闪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出手了。周光义相信没有任何技能还能比他更快。一寸灰提刀，刀神之力凝聚，似是要以一记鬼斩迎上。但是来得及吗？寒光落下，一寸灰的鬼斩果然没来得及出手，胸前窜出一道血花，朝后一个踉跄。周光义没有急着去追杀他，海无量还在很起劲地轰着他的队友呢，他要先助队友脱困。他一个人对抗不了对方这么多人，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胡乱扰乱一下节奏。急转身形，技能一个穿心刺朝海无量突去，结果身子突然飞起，周光义忙转视角一看，君莫笑高举着千机伞的毛形态正一个圆武棍将他挑飞出去。这家伙到底从哪儿冒出来的呀？周光义郁闷无比。叶修他真的并不陌生，虽然他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选手，但他出身霸图，论对叶修的了解，还有哪支队伍能超过霸图？但是眼前这个叶修，用君莫笑的叶修，周光义发现自己真的无从判断。技能被摔翻在地了，但他的突然出手起到的扰乱效果还是很显著的。从苏沐橙到乔一帆再到叶修，星星这边也是接二连三的有人向他出手才把他制住。针对了技能，对三人的攻势自然有所缓和。邹远抓住这机会，出了一个弹药专家的大招乱雷。这技能除了这学名，还有个美名叫天女散花。花凡四锦双手交叉往腰内一伸，再出来时指尖夹满了各种手雷，一抖腕，这各色手雷已经全数丢出。这些手雷品种复杂，有普通的撞击爆炸式，有冲击力极强的爆缩式，还有设定时间后爆炸的计时式，释放剧毒瓦斯的毒气式等等等等，总之是弹药专家所精通的各种手雷的综合爆发，此时一起朝着星星的诸位甩了过来。由于一次扔出的手雷太多，实在无法立即分辨出都有哪些手雷，星星也不敢硬吃伤害。弹药专家的很多手雷可不是就是图伤害的，就拿爆缩式手雷来说，伤害并不算太大，但那极强的冲击力连霸体状态都无法绝对抵御，任何阵型真要被一个爆缩式给炸到，站位肯定瞬间就乱了套了。与其被动，不如主动。星星几人此时各寻方向躲闪，原本站位的地方各色炸弹相继炸开，火光黑烟象征着剧毒的绿色毒气，冲击力极强的冲击波瞬间一起扩散开去。星星战队躲得并不够彻底，乔一帆的一寸灰就因为开始的位置太过于核心，躲避时终于还是被毒气给沾到，此时中毒状态，生命值每秒自己下滑。而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却在飞炮飞离的过程中被爆缩式炸弹的冲击波扫到，一下子被弹得更远了。百花抓住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莫楚尘的牧师找了个掩护，连忙开始吟唱治疗，朱孝平的召唤师风客也接连叫出召唤兽助阵，为百花赢得转机的花凡四锦更是威风凛凛，双手已经又各捏了一个手雷，各种核心气势虎视全场。但是在视角飞快扫过后，却赫然发现君莫笑、海无量还有季冷怎么不见了。 水里， 周光义好像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队友视为失踪，此时连忙在频道里发出了消息。就在刚才那一波混乱中，他没想到方瑞闪避中还不忘阴他一下，开着风转流云的海无量特别不经意地从他身边掠过，特别亲切地想拍拍他。朱光义当时闪避来着，结果没闪彻底，肩被拍到，结果那一拍居然是个大招，气功爆破，气冷一下就被掀了出去。欲哭无泪地看着身下的断河，周光义正准备施展空月跳回，结果君莫笑身形突然出现在上空，鹰踏连踩，再加一个银光落刃，就把他直接按水里去了。 再然后方瑞那家伙的海无量也特别义无反顾地下了水，二对一把季冷按在水里那一通揍啊。百花几位看到频道消息，连忙往河里望去，但断河水急，三人沉在水底乱斗，从水面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哪里？ 邹远频道里焦急地问道。很显然，周光义如果不是急需支援，也不会主动报上自己的位置。 冲走！ 周光义那个言简意赅呀，标点符号都没了。邹远等人一起大惊，断河冲到尽头，那就冲出地图，直接秒杀了。周光义如此情急，情况可能相当不利。看眼前苏沐橙、乔一帆和安文义的角色都在，叶修和方瑞却不见了，难不成是在水里对付周光义？邹远三人进退两难呢，去救周光义，眼前还有三人不好摆脱，不去救周光义的技能恐怕凶多吉少。正纠结，石林中闪出一道身影，骑着扫把直接飞上河面，扑通一声就钻入了河底。张伟，百花的第六人，从石林中的刷新点进入比赛，看到频道里的消息后，直接就赶到河边下了水。邹远三人一看，这总算是有个支援了，于是安下心来，一边和星星这三位周旋，一边再想办法过去接应。有了张伟，二对二，但是星星那边是叶修和方瑞，虽然很不想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可就是不争气的有些不安，还是快些确认状况比较踏实。